存费还送千兆网关等劲爆大礼，详询10010。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为14.6度，预计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天气晴好，能见度不错，非常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提示大家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正在采取交通管理措施。那目前呢，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机场高速进京方向的管理措施已经结束，交通正在恢复当中。另外还要提示东四环红领巾桥南向北的事故，南向北是发生了事故，队尾呢排到了18里店桥。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一起聊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一会儿新闻当中会说到啊，咱们北京市的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将会在今年9月开工建设。哎，这个好像我今天看到互动话题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感觉自行车好像慢慢离我们很远了，然后又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身边， 有点回归的趋势。 哎，回归的趋势。然后呢，但是自行车道路还有一些专用的自行车路呢，其实也成为了有一些，比如说像杭州，他们有特别美的那种自行车专用路、 骑行道， 骑行道什么的都特别漂亮啊。那咱们北京的首条自行车专用路也要诞生了，所以今天早上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说一说你跟自行车的那些故事吧。 就都跟自行车有关的。 哎，对对对对，您跟自行车的那些回忆故事都可以说一说，比如学自行车呀，骑自行车呀，啊，还有是吧， 买自行车啊， 你拔人气门芯的事儿。 对，哎，我没说出来。 我一看他表情，我都知道你干了什么。哎，但是我曾经给自行车打气的时候跟人聊天，后来对不起。 啊，真的，你真的打爆过吗？ 对， 就是我经常，比如说看那些小品当中，经常会有人就打自行车气就打爆了。我一直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可能 就你真的打爆过， 不能跟人聊天、 哦、 尤其是别人的自行车不那么上心的时候。他说他打不动，那我可不跟他打打，帮他打吗？ 哦， 那我觉得我很累，就跟那边聊天。 对，因为我觉得你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会气压就很大了嘛，就会顶的话。 但是你这说着话，你心思不在这儿，你就想、哦、哎怎么了？这有毛病吗？哎一下， 好， 哈哈 啊对。 哎呀，要不然这个姑娘自此就不怎么跟我说话了。 哦，还是位女同学啊。 男同学谁帮她打气呢？她自己没劲儿吗？ 有道理，有道理。 女同学她瘦弱。 对对对，这个自行车其实成为了很多学生时代一些人的这个记忆， 浪漫的回忆。 对，我记得我有同学曾经给我讲过，他们当年上学的时候啊，比如说暗恋某个男生，然后呢就天天骑自行车在后面，因为女生嘛又不好意思说，对吧？就天天跟人家尬哟尬哟尬哟，哎，骑得很慢， 跟踪他呀， 啊、就是。跟在后面，哎，哦、 是，前面要被跟踪， 哎，对，前面你老回头看，不太明显了吗？ 是容易摔着， 哎，于是呢，对这个人的背影特别的熟悉了啊， 没看过脸， 哎，写了篇文章叫《背影》，没有，开玩笑，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和自行车的那些回忆和记忆啊， 各种故事，最新鲜的也可以啊， 回忆和故事， 您找一下北京。文艺广播这微信公众号， 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哎， 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北京首条自行车专用路九月开建， 北京将会严查腐烂果蔬销毁台账。 另外，自制剧这个蛋糕留给卫视的真的已经不多了。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建设的情况啊。明年6月底主体工程施工完毕啊，从今年9月份开工建设，明年6月底主体工程施工完毕。那北京首条自行车专用路是一条高等级的自行车专属道路，起点位于昌平区的桐城街和文华路交叉口，大致沿地铁13号线北侧绿地向西来进行铺设。那跨过京藏高速之后呢，下穿京包铁路，沿龙玉环路延伸到西二旗北路，最终止于海淀区的上地西路和后厂村路的交叉口。 你这说 6.5 公里，你说 特别像那个进军的路线， 哎、是不是？有，最近老是看北京台的档案啊、 哦，有点感觉。 哎，6.5公里、哦。之所以选择从回龙观到上地，一是因为距离上看，直线距离3.8公里，比较适合骑行、 哦、 啊，这个距离也比较适中；二从需求上来看的话，是大型居住区。到高新产业区 1.16 万人有这个早晚通勤需求，然后呢占回龙观地区工作人口的 13.8%， 但是现有道路拥堵，轨道限流，还有公交速度慢等等，有这些问题这个区域啊。 对，那么另外呢，为了缓解大上地地区交通拥堵问题，计划将后厂村路的4车道变6车道，周边绿化景观呢也会得到全面的提升啊。大上地地区由于企业多，人流量也大，每到早晚高峰的时候，西二旗北路、后厂村路、上地九街等等主干道路呢都是拥堵不堪，成为不少上班族的痛点。为此呢，上地九街北侧的开拓北路、创业北路及连接两条路的弧形道路已经改成单行道了，通行倒是更通畅了。 嗯， 同时呢，中关村软件园在早高峰时段对外开放这个内部通行道路，极大的也缓解了四周的交通拥堵情况啊。总之是全方位的治疗这拥堵吧。 对，其实说实话，我因为真的没有去上地那边，就是比如早晨的时间啊，没有去赶过那个早晚高峰，不知道那边的它 可拥堵状况到底是什么样？你有去观察过？ 就别给人去添麻烦啦！那、啊、已经，我倒是 然后 去过，但不是早晚高峰 啊、哦。我早晚去了以后，人说你来干嘛的？哦、我来看看。 昨天我听到一个叫这个最无聊的红绿灯，就因为等的太漫长了、啊，所以你在这红绿灯路口就会觉得特别无聊。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第一反应想，嗯，是不是我们身后这个路口的红绿灯？ 还不是有比这个还长的， 还长吗？ 有有有，就是双桥那边有一个 哦， 双桥有那个有一个， 推荐您走 东西，东西下的红绿灯啊，基本上就是绿灯啪两秒，然后你得赶紧过，要不然两秒完了以后等三分钟。 哦，那真不是，我们这儿五分钟、六分钟起。 等啊 啊。 哦， 哎，你是不是老闯红灯，所以不觉得？不要这样啊！ 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召开促进网约车安全消费座谈会，那、针对消费者反映比较强烈的人车不符等问题，经常会打车遇到啊，哎呀，我那车去修去了，今天临时换了另外一辆啊， 果乱， 哎，这呼吁采取杜绝马甲车的这些各项措施， 挺会起名， 穿马甲，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就是 啊，保证乘客预约的车辆和司机与实际情况一致。同时呢，中消协建议对有骚扰、暴力行为的司机要纳入黑名单，采取零容忍。哎，这个我要说一下，就是好像咱北京的，顺风车还是我那天打了一个应该快车，就是现在上面装了一个摄像头，就是他给他装这个摄像头呢，你当你打上车以后 啊， 他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开启这个车内摄像头。如果你开启车内摄像头的话，就是这个车摄像头司机是控制不了的 啊、他跟总部说， 哎，他跟、他就是说你只要你点击开启，就是整个的行车过程当中，这个摄像头都是开着的，车内发生的所有事情其实都应该是存在云端的、那么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调取这个录像， 倒也是个办法。哎、 这个我有碰到过一次，才后来就没再碰到过。 但是因为肯定也有人提出意见，那我坐个车怎么还得必须被拍下来、 你可以说我不开启。 但是那安全不能通过这一件 事，那你这就是找事儿了。 你看你这个人， 不是这就是我有摄像头给你，你非得说那我不开，不开你就说 不开也应该保证安全。 是不开保证安全，但是你不是说有措施嘛，对吧？ 啊、对对对，这我觉得这是个办法， 谁都保不齐会碰上哪一个人，他有的时候是叫激情犯罪，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平时是个好人，但是那天突然变态、 大家那个还是多骑自行车吧。 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啊。 哎，近期呢有媒体曝光了外地有不良商家将破损腐烂的水果榨成果汁出售啊、那么北京市场果蔬破损腐烂后有没有及时销毁呢？会不会流进我们的餐桌呢？昨天上午，朝阳海淀丰台区食药监局对辖区内的共计12家批发市场的这个水果销售环节进行了全面检查，目前暂未发现出售破损及腐烂的果蔬。市食药监局表示呢，在检查当中确实发现有的市场开办的破损果蔬销毁台账呢存在着不健全的问题，市食药监局将针对夏季食品的特点持续加大隐患排查力度，严格督促市场主办方履行管理责任，落实管理制度，同时要求水果批发商户进一步完善果蔬采购、运输、贮存、销售和销毁台账制度，加强自查，严格执行损耗果蔬的处理制度，防止腐烂变质的果蔬流入下一个环节，全力保障咱们首都市民果盘子的安全。这要之前不严查，之后有点难以发现，是吧？你都喝到嘴里，突然发现味儿不对。 对，好的，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啊，咱们聊一聊那些自行车的故事，就是您跟自行车的故事，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他们呢？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出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 心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我一说起自行车来，有很多新朋友，比如说一笑而过就说：“ 哦， 今天这个话题看来是专门给我设计的 呀。” 你这我一直在听，我都没有互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咱们节目的时间，我正好在骑自行车。 嘿 啊，他说我从上高中就开始骑车，主要是在四环内，一般去哪儿都骑车啊，只要是在四环内，就是去哪儿我都骑车。 哦， 嚯，四环内啊。哦，现在已经 是免费送货那范围， 上班已经十年了，风雨无阻，曾经丢过一次，给我心疼的呀，可疼，才丢过一次呀。 那估计人家车啊确实也不错，因为他要老骑，肯定还是得舒适一点。 是，哎，我听说这 科学的， 哎，我知道这个，好像这自行车有特别贵的是吧？ 对， 有十几二十万都有。 哦，那是不是喷气式自行车？ 不是真的， 他车他可以标那么大件。 咱们家宋阳就有一台。哦，哎，又卖了一个！ 妈呀，哎呀， 他那 不怕人家拿，就怕大帅惦记着。 不是，他那天放到办公室里了， 哎， 一辆黑色的自行车，老大了，然后特气派。我过去一拿，跟拿个 对， 拿个 他应该是碳素的， 就特别轻快，你知道吗？据说那车 还能拆卸，还能拆卸。 哦， 他是不是可能是那个赞助商的试试？ 不知道。 你看人家赞助商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消息。 哎， 糊涂的旁观者说，我学汽车时用那大二八。 哦，知道知道知道， 方法我们北京叫掏裆，你知道吗？ 对对，知道， 就从大梁底下、 就是、大梁底下过、 哎、对对对， 而且应该后座还绑一根铁绑一根大棍儿，你们有绑过吗？ 为什么后座绑一大棍儿、啊？ 就是绑一根长色棍儿，就是如果你倒了，那个棍儿就杵地上，你自己就被自行车压不着啊。 哦，没有这么科学，你绑一根棍儿就压不着吗、 啊？是这样，就是你把它形成一个，就是后座上绑一根横梁， 哦，横着有一根棍儿， 横着的大棍儿、哦，然后你往旁边一倒的时候，那个棍儿不就先杵到地上了吗？ 哦，没有没有， 然后呢，它就压不着人。 我们不仅不在没有这棍儿，还不在软地儿骑，一般我们这边人都在工体那会儿练车嘛，它不是空旷嘛， 啊、哦， 那摔的那个地、哦、 好 直愣愣的， 你看你看看， 我在日坛骑车。嗯，骑自行车的时候，有个老奶奶说：“别冲我来，别冲我来！”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么紧张，最后终于把老奶奶也脚给压了。我非常抱歉。 有的时候骑自行车就是这样，你越躲谁，他就要躲，冲着就过去 了、哎。对对对，老奶奶说：“哎，别过来，别过来！”我就哎呀，对不起，老奶奶。 来来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故事啊？那个就喜欢你的美说，我和自行车的故事就是我小时候学习自行车的时候是那个大二八大梁，哎， 也是二八，女生也这样， 够不着，只能套轮。我就记着我们村有一个大坑，我一不小心就给掉里面了。 哎呦我的妈呀！ 但是出来还是继续学。高兴的是那辆自行车现在还有， 哦、 我父亲还天天骑着锻炼身体， 传家宝。哦、 那哎，以前那些自行车质量还真好， 真好， 就那种叫二八大梁 是吧？ 对。 啊，哎呀，您这个是跟您同甘共苦国的自行车啊！ 哎， 你再听听这个故事特多的磨草儿。 嗯， 小学一年级， 嗯， 我坐大梁上，我爸骑车带着我，结果我脚丫子就别进了前车轱辘。 哦，对对对，那种 别折我爸五根车条，爸爸也够猛的。哎呀，脚上真的 把你爸给心疼的呀， 血肉模糊，但愣是没骨折。 哦， 现在脚踝上还有疤呢。 哎呦， 当时倒地的瞬间，我爸眼疾手快的把大手就垫在了我的脸下面，避免了我破相。 哎呀，我还以为你爸眼疾手快的把车梁扶住了。 哎，怎么一下子能别收？哎呀，反正所以小朋友坐在这个位置好像是不行的。 就是以、嗯、就是所以说这个带就是骑自行车载人这个事儿也要注意。 对 对, 对， 有很多女孩穿裙子啊， 卷进去。 我那天就看见了，就在永安里地铁口，俩姑娘那骑自行车就骑着那个裙子就唰就绕到那个后轮里面， 超级危险。还有最厉害的是围巾，你知道吗？ 嗯嗯嗯， 她围在脖上那长围巾卷进去，瞬间不就勒住了吗？ 对， 对， 就那姑娘她关键她绕进去了，你像她还得下来。大家知道裙子是不是？哎呀，这 到底是谁下来了呢？ 不是，这当时那个场面很尴尬呀。 对，所以就是有的女生骑车的时候你不能理解啊，因为她特别欢快，哎呀，嘻嘻哈哈的，她就没考虑这安全问题。 对，那裙子啊，来来来，接下来时间大家还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您跟自行车的那些故事。呵，今天大家这个一下子勾起了大家满满的记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给大家说段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文化热点消息吧。 哎，说说这个自制剧啊，由张柏芝和吴建豪主演，安徽卫视自制的都市情感剧《如果爱》即将在湖南卫视上星播出。不过，相比当年各大卫视你方唱罢我登场推出自制剧的热乎劲儿呢，这几年卫视这个播自制剧不仅数量少了，反响也一般。 我跟你说，主要没钱。你想，相比之下，自制剧市场的庄家已经成了以优酷、爱奇艺、腾讯为代表的视频网站三巨头啊，留给卫视的自制剧空间是越来越小了啊。 自制剧是怎么兴起的呢？当年强势的各大卫视将资源效益最大化的举措就是自制剧。推自制剧呢，不仅能从头到尾介入到电视剧的策划、制作、播出流程，同时一定程度上也能使得整部电视剧的气质风格更符合频道的定位以及观众的喜好。而且自制剧能够获得永久版权呀。那想播多少播多少，想播多久播多久。湖南卫视的《还珠格格》就是暑期必备单品。 对，你像现在自制剧你买一集多少钱，对吧？但是呢，在卫视自制剧海量产出背后，却是持续走低的收视率跟口碑，题材过于同质化，剧本和故事内容粗制滥造， 真的。 哎，自制剧大潮其实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所以因为许多卫视自制剧就是打着原创的幌子走翻拍。 我们有例子呀， 比如说湖南卫视的《丑女无敌》，那是翻拍人墨西哥的《丑女贝蒂》；浙江卫视的《爱上女主播》，那是翻拍自韩国的《爱上女主播》啊，连名都没改。啊，东方卫视的《网球王子》翻拍日本同名漫画改编的动画片啊。 对， 这个翻拍不利于整个电视剧市场的创新和长远发展，也非常容易给观众留下山寨剧的不良印象。 没想到自制剧都不能往脸上贴金，他们都这么不重视啊。 自制剧都是翻拍的。 对呀，卫视自制剧没落的同时，是视频网站自制剧的强势崛起。爱奇艺、腾讯啊，这些视频，优酷、乐视、搜狐视频五大视频网站的自制剧经历了2014年到2016年的缓慢增长后，去年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总量高达169部。那这个数字呢，相信今年很快都会被刷新。 令人欣喜的是啊，这个网站自制剧的精品化道路是可行的。去年爱奇艺的《河神》《无证之罪》和优酷的《白夜追凶》受到了热捧，就说明了这一点。那以前电视台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相对更有优势，而现在最好的资源都集中到了视频网站啊。其实你看啊，这就是叫用脚投票，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在糊弄观众的时候，你感觉这个没问题， 是我们观众被糊弄了。 对对对，但是你看一下，往下发展下去，到底是谁被糊弄了呢？ 谁能笑到最后呢？ 哎， 那人家这个视频网站人是捡便宜了，但是人家没放松啊。如果视频网站有朝一日走到卫视的这种方式上，早晚再吃亏的就又是他们了。 对。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咱们聊的话题是跟自行车有关的。我看到刚才有一位听众啊，特别说到了一首歌，稍等，对，平安猫就说了，99到2002年那个时间段，下晚自习和三个好朋友一路唱着张信哲的过火以及羽泉的最美，骑车回家是最幸福的回忆啊。 世界级的罪，你在我心中是最美，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你明了，我明了，这种美妙的滋味。 次约会，那夜我想你想得无法入睡，送你的是2朵玫瑰，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看看啊，大家都在说着什么样的故事，有很多的新朋友，像猪猪啊，还有这个叫 You don't breed me, don't trouble you。 哎呀，名字叫什么、 这个名字啊，对，我们都看到您了啊，看到您了。 内容发俩字 儿、互动 啊，谢谢您啊。 来说说啊。 新兰，我们单位有个哥哥，在讲他童年的时候，他说带领他的两个妹妹将他们家楼下停车棚停着的自行车气门芯全拔了，一人捧着一捧气门芯就回家了 啊。 当然打是少不了的。不仅要挨打，还得 还带着妹妹去干这事儿， 还得给人打气呢。 是，不停地还回去。 对，我的妈呀！ 还有，你看，薛腾飞说，中学的时候骑自行车不走正道，就专门走楼梯。你骑自行车就下楼梯，你像那时候自行车没减震吧？应该还没有减震，就生往下下呀。说啊，当然，结果就是自行车3天一小修，5天一大修。 楼，这马路上有很多楼梯吗？就是天桥上往下来啊。 对，就是那种楼梯， 台阶嘛， 天桥台阶就往下、 就老想越野的， 就现在所谓的那种叫自行车 极限 运动那种感觉啊。 但人那是专门的车啊。小爱说，从小学5年级开始骑车上下学，一直到高中毕业。高中的时候那距离最远，每天上下学还得翻一条火车道呢。因为不那么走的话就更远，得再骑1个多小时。 就是其实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一直希望自己能有辆自行车，就是但是 没有吗？ 没有，我就是说有自己的自行车。就因为老得骑爸爸的是吧。这是老骑他的，老看脸色。 哎，那爸爸不骑吗？ 不是，就是比如说他不骑的时候，我才能骑嘛。 哦， 所以不就 怪不得这么郁闷， 看脸色嘛，对吧？来看看啊，还有一位那个叫 December 叫大帅，你一定要读我的。小时候都是骑大二八，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发小骑大二八，前面带着一个妹妹，后面带着我一起去食堂打馒头。 至于 吗？这离食堂得有多， 你知道吗？ 离食堂得有多远是吧？ 相当于后来开车去打酱油。 对，现在我们都在北京的不同地方工作，很少见面，但是友谊没变。在这儿，我的发小王蕊和妹妹郑楠天天开心啊！祝我的发小王蕊和妹妹郑楠天天开心，幸福。这借着这节目找朋友呢？ 对对对对对， 没挺好挺好。没想到我们的互动话题让你想起了那些朋友们啊！先进段广告吧。 广发银行信息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7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步骑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 谁说魅力得来不易？拉曼度零度配备超广角全景天窗，8英寸大屏导航，购车即享3成低首付，2年零利率。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0-1111。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樱，40-6767-967。 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

每克345元。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时，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真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咱们在一起聊一个话题呢，说一说你和自行车的那些故事。 对 对吧，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文字交流啊。有一位叫猪猪的发来微信说，你念我的念我的，说我跟你们说一个啊，说我小时候我爷爷骑着自行车，不是我小时候啊，就我小时候啊，我爷爷骑着自行车跟别人飙车，但是关键是飙车的时候忘了后座还有个奶奶，哎呦，结果骑着骑着把我奶奶给甩丢了。 你看看， 哎，和别人飙车结束之后一回头，媳妇儿呢，然后又回去找我奶奶。自此以后我奶奶再也不坐我爷爷自行车了。 谁敢坐呀， 今年我爷爷88周岁了，哎，我奶奶也80多了，愿我爷爷奶奶长命百岁。 你看看，哦，太恩爱了， 哎，啊，太恩爱了。而且我觉得你爷爷真逗，都已经，你看他说我小时候， 爷爷， 那他应该是当已经就是年纪不小了，当爷爷了，还有这份少年之心跟别人去飙车， 血气还比较上， 三环十四郎。 哎呀，您这好，照顾好爷爷，平复好心情，这血压是个问题。 来来看看， 张云晓说起自行车，我说一下，哈哈，我老公到现在也不会骑，这就一度是我的笑料。不，现在是我们大家的笑料了。 是，很多人就是 现在还不会骑的很少。 我一直对于自行车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它很神奇。你会发现，要么学不会，学会了你就忘不了。对吧，自行车这个，就你学会了你永远都会， 因为你练的次数太多了，这就相当于对在细胞外面包裹多少层之后这事儿都忘不了了。 哦， 那不光是那用筷子你能忘吗？ 哦，也是， 我让你用一年的叉子你也还会用筷子。 哎，也是、嗯，啊，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来说一说。 韩建涛， 嗯， 哈，学骑自行车啊，嗯，把胳膊摔断了，一生难忘。 呦， 您这骑的是装甲车呀，是怎么 有好多 摔的时候胳膊肘先着地。 有很多小男孩刚学会的时候，那恨不得能骑得能飞，你知道吗？而且什么花都得玩出来，什么双手松把呀，什么倒着骑呀，等等的。哎，我刚才看到一个哥们儿， 我都是在工体完成的， 是吗？ 人少啊。 哎，你等会儿， 啊，不推荐啊。 没有，我刚才看到有一哥们儿就是玩了个花，你先读读那个， 啊，我 找找看。嗯 啊，这个我爱大客说了，小的时候同学们一块儿用口技发出放气的声音， 哦， 啊，就跟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后面，我们就老，哦，人多的时候啊，嗯，就， 哎呀， 还有的时候我们就嘣， 哎呦， 哎，总之呢，就是他们老回头，哎，我们俩说没事儿， 哎， 他们又正反过去，我们就， 哎呦，要是我就给你们堵上，然后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哎，我找不着那哥们儿了，他是怎么着呢？我跟你说是描述一下，他是这个，他个儿很高啊，他有一次他骑着，他觉得，哎，我能不能站在座位上骑？就等于说是双脚站在座位上，然后骑自行车，就那种松把，你明白那个感觉吗？ 杂技演员， 哎，就那种感觉。他说，但是当时他真骑起来了，那自行车往前跑，但是他说我一点都没有自豪和骄傲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我都在想怎么停下来。 对呀， 是吧？ 人家那独轮车能那么操作，是因为他能跳下来，人家经过专业训练的 啊， 都别学。 好，来， 忧郁阑珊说，我从小学开始到中学，每个寒暑假都在学骑自行车， 嗯， 每个寒暑假都在学骑， 就是到现在还学。 我姐每天迎着朝阳，踏着地平线，在小树林里， 嗯， 中午在初三的时候学，终于在初三的时候学会了。 哦， 妈呀，现在又忘了。 嗯啊，这自行车能忘了吗？ 他就是练的不多。 哦， 哎，老公一直嘲笑我，连学自行车都学这么多。哦，从小学学到初中，这么 你关键到现在老公都有了，还是不是怎么溜啊？ 哎呀， 那你说这个事儿是怎么解释？ 太漂亮，不会骑自行车， 细胞没有 包 裹住， 哎，对对，没包裹好。 还有一位点点点说着急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我们看到您了啊。还有十月云儿，我们也都看到您了。 互动啊， 大家都可以直接发互动内容就可以了啊。 谁？晴子说十几年前男朋友现在的老公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带着我在北航校园里溜达，后车座坏了，我就一屁股摔地上，他竟然不知道， 你 他就骑车走了。 哎，关键是我觉得更好奇的是，你居然嫁给他了。是吧，哎， 反应太迟钝了，这个 吴贵那时候在嘴里还念念有词呢，心里心里，亲爱的，你觉得北航的校园美不美啊？你倒是说话呀，说话呀。 但是我们家邻居真的发生过这样事，一般呢骑自行车的人坐就坐后座，比如侧着坐，他应该坐在这个车手的左侧，对吗？ 嗯， 他们家小孩不知道怎么想的，坐到了右，就是脸冲右坐着。那孩子淘气，结果当时他爸一上车就把他给踢下去了。 哦，对，就是那种 滑着滑着，他得后面片腿上车。 对，片腿上车，有人是那样啊。 对， 上车的姿势 他先坐在那儿了。 对对对对， 啪一下就给他从后背踢， 那都一个大鞭腿啊，这都是。 他说：“谁让你现在坐着还这么坐？” 上车的这个上法有很多种 啊，对对对， 对吧？ 前面上， 有的人是比如说有偏腿上， 嗯， 还有的人是把自行车推起来以后就耍帅的那种，直接就像飞起来一样，坐到 人揉上去， 揉上去， 啊，对。 还有的那种 屁股不嫌疼， 哎，还有的是那种叫从前面。 对对对， 从前面跨过去， 女车的一般也有那么上，男车也有。 对，尤其是带横梁的那种，那种难度还挺大的。 我都不是这些方法， 那是什么？ 我们腿长站在那儿，这自己 来看下一条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个叹号问号叹号说， 这是什么？ 我骑车堵在路上了，你们相信吗？我们 有管理措施， 你发个照片我们看看。 对， 好，接下来时间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说一说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先来说一说国足吧。中国男足前天在江苏省足球训练基地进行集中后的第一堂训练课。那这一次恒大队只有三个人入选，十一名曾经入选中国杯名单的国脚落选，就是曾经惨败了那两场球啊。其中八人都曾经在首场国足对威尔士的比赛当中登过场。那面对这样一个大调整，主帅里皮人家一点都没掩饰啊，他就这么说的，他说我确实对有些球员的表现和态度失望和不满 啊，就是那你就得承担责任。 嗯， 训练开始前呢，里皮走到场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啊，说这一次的集训名单我主要想传递两个消息，第一呢，想给更多年轻人机会。 嗯， 在近期的联赛当中，一些年轻人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了，我希望给他们入选国家队的机会。 嗯， 第二呢，我对于部分比较年长的国脚有些失望。 嗯， 他们不论在俱乐部还是国家队表现都不是很好，我希望他们尽快找到最初的那种对于比赛的激情。 嗯 啊，是个方法，我觉得 是，对吧？就是这个优胜劣汰嘛， 对 吧？ 对。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那个两项比较大家关注的比赛吧啊， 多的赛事。 先来关注一下汤尤杯。2018年汤尤杯在泰国曼谷结束小组赛的争夺，那随后进行了汤尤杯淘汰赛的抽签仪式。中国男女队的签运不错，如果发挥正常啊，中国男女队都有较大的希望闯入决赛啊。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羽毛球啊。 嗯， 中国男女队呢在小组赛里都以三战全胜的战绩获得小组的头名啊。汤姆斯杯的淘汰赛里呢，中国队被放在了一号位，位于上半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将会遇到中国台北队 啊。 那么小组赛最后一战逆转战胜马来西亚队的丹麦队呢，被分到八号位了，处于下半区。而他们四分之一决赛呢，遭遇的是韩国队，这无疑是四分之一决赛里的一场重头戏。虽然韩国队年轻球员居多，但是孙安虎带领的球队呢，会给卫冕冠军制造不小的困难。 嗯，哎，你发现没有？其实有很多球他是就是，我觉得你像比如说亚洲人，好像玩这种小球玩特别溜， 技巧型啊， 这乒乓球啊， 哎， 羽毛球啊， 哎， 要讲求灵活度啊，这种反应速度的这种还行。 你看铅球、链球就差点吧？ 哎，对，你看他们，你看他们那个欧美那人就玩什么橄榄球、足球、冰球， 对吧？ 这跟爆发力啊，这种 身体强度有关， 还有那个红白肌肉的比例， 嗯，哦哟，这个专业了啊，这个专业了，红白肌肉。 高磊能给你讲一天。 哎呦，好，高磊，他 尤其是赶上你不明白啊， 没有 讲的更多， 他讲的都是中医。你说红白肌肉啊，你得喝这个，雪梨鸡汤，来来，再来关注一下， 都是老妖怪喂毒药的机制。 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亚冠比赛的抽签啊，亚冠四分之一决赛抽签在昨天举行。那作为中超联赛的唯一代表，天津权健的对手将会是日本的鹿岛鹿角。当然，就是这个消息啊，有好有坏。坏的呢，就是鹿岛鹿角被认为今年有可能会是，就是夺冠的一个大热门啊，而天津权健呢又是首次杀进亚冠的比赛。 这个日本这个队好像在也之前也不是特别有名吧？ 但是今年你看他把上海上港给踢败了然后呢给淘汰了，然后最后进入到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所以现在在赔率上还是日本的鹿岛鹿角是最高的啊，夺冠赔率上。但是有好处的地方是呢，什么天津权健啊是先客后主来比赛，这个算是 来调整， 这个是在出战顺序上是还是比较理想的啊。啊，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说一说的，就是昨天晚上啊，中国女排3-1战胜了泰国队，终于这怎么止住了败势吧？加油加油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说的是 自行车， 对，您和自行车的那些故事。 想你的深夜洗礼，孤山家庭也开始回忆，只听几处噪音震乱树的身影，越来越甜蜜，大地也露出笑意，且看谁家新燕啄春泥的画面，越来越清晰。 来， 谁唱的歌？ 对，这个我们还是看看大家的精彩互动吧。 跑调的情况差不多啊。 说一说大家骑自行车的那些那个故事啊 啊。这个茶说啊，初中的时候呢，喜欢个女孩，我就老用车吊链子这招呢，4天就成功了。 哦，人家都说吊链子，吊链子。你这个 吊链子不是说不行吗？ 对吧，你这个用吊链子的方式竟然还追到了女生， 你们俩应该骑车一块回家。 哦， 他说我这车链子又掉了，只好推着车 往下走了， 那交流时间就长了。 但是其实这个姑娘愿意跟你一起走的时候， 哎， 其实不用4天，孩子。来看看 作业写的完不？ 中西庞德说了啊，这个中学的时候啊，大家都骑自行车。那时候我喜欢一个高年级的女生，默默的那种。有一次我不好意思，就让我发小去帮我找她的自行车停哪儿。回来以后呢，她告诉我说，那女生的车座是一个京剧脸谱。我就二话没说，默默的找到那辆车，默默的在晚自习前给她擦了一个星期的车。 把脸谱擦没了。 你看，忽然有一天我在擦车的时候看见那女生和同学一起推车下学走了，在看着她的背影陶醉的同时突然想起来，诶， 我不就给他擦车的吗？他推的谁的车呀？ 怎么回事？ 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年级组主任的自行车座也有个脸谱，这把我气的呀！没两天我就把老师的车座子给卸了，扔顶棚上了。后来被查出来，请家长一顿暴 K， 一顿海揍，揍得我一天上课都上课屁股都不敢沾凳子。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一聚会再提起来还是笑得不行不行，但是感觉好幸福。 我凭什么幸福？ 不是，我是想觉得是这样，你这孩子真是一根筋啊！你给自己喜欢的女同学擦一星期车就不行，你给自己主任老师擦一星期车能怎么着？ 你再着说，你自己没认对，你凭什么把人车座扔上去？ 你就应该，你不是擦了一个星期的车吗？ 再擦另一车。 不是，你得让你们年级组主任知道这车是你擦的呀。 你看， 对不对？ 大帅早晚能当台长吧？ 你不是你 没？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总之啊，让你知道，你别跟那儿 不是 乱搞。 对，是你这好家伙，哎呦，这哥们儿 自己不痛快，还得连带着别人受罪。 估计他当时那种内心那种委屈、憋屈。难过， 其实你当做好事儿的没什么，格局大一点， 太逗了，太逗了。 你看这个艾琳送，我哥大我三岁，一个学校上学，俩人共用一辆车，每天从家出门都是他带着我，出门没多久就跟我说下来，蹬着我走，然后就成我带他。放学回家呢是我先带他，快到家门口说换成下来，我蹬着你，哎，然后结果呢就变成他带我，是给我爸妈看的。哦，小妹妹，我真是敢怒不敢言呐。 哇，你哥哥现在是在什么岗位上啊？ 跟你哥哥一起上学，他要考上了这个学校高中，你们俩的时光就漫长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和我们继续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日上汽荣威又出了一款名气大降，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是什么？赋予荣威 RX8 从容征服险要路况的能力，这得益于上汽蓝芯 30TS 级豪华纵置高效动力，让澎湃一气呵成，匹配 AllDrive 智能全领域驾驶系统，提供智能雪地运动越野高速两驱低速四驱扭矩放大等六种模式，带你随心探寻世界，享受极致的操控愉悦感。就这 你给录下来得了。 这广告读的，你说是不是得加钱？对不对？有没有奖金啊？荣威。 哎，你可多念了一字，我跟你说， 来， 哎呀，不口才就不错。 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一组文化资讯啊。 来关注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定档61，这是哆啦 A 梦第38剧剧场版的动画。影片以加勒比海为舞台，讲述为寻找大航海时代海盗们隐藏的梦幻宝藏啊。哆啦 A 梦和大雄一群人呢展开了未知冒险的故事。哎，你看人家这动画片怎么能拍得这么长寿哈、啊、应该学学。 是啊，都多少年了，那个柯南也没长大。 还好看。 大雄也没长大。 这么长时间你还觉得他好看。对吧。 对。来看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由管虎担任总导演的超级网剧《鬼吹灯之怒情湘西》昨天发布一组主演人物海报，潘粤明、高伟光、辛芷蕾三大主演曝光。 电影《荞麦疯长》呢，在5月22号在重庆开机了。电影由陈正道监制，徐展雄编剧并执导，马思纯、钟楚曦、黄景瑜加盟主演。 由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同时作为第四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剧目的《行者无疆》近日登台国话先锋剧场，全剧以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为灵感，以包容开放的敦煌文化为精神内涵，汲取《山海经》的神奇幻妙，聚焦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13年的心路历程。 再来关注维吾尔族歌唱家希尔艾丽将于5月25号在国图音乐厅举办《在你怀抱里》希尔艾丽爱的旋律情景音乐会，音乐会将以爱为主题，融歌舞乐情景表演为一体。 还有6月6号起，由王媛媛编导、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演出的舞剧《风声鹤唳》将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这也是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成立10周年推出的力作啊。《风声鹤唳》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林语堂的同名小说，舞剧《风声鹤唳》充分反映了战乱年代人民的心声，表现了在面临重大变革的历史大环境下人的抉择。 哎，我今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楼道里现在不都有那种电视广告吗？ 啊， 我看到的是中国歌剧舞剧院， 嗯， 还是中央歌剧舞剧院啊， 嗯， 他们在表演那个孔子。 哦， 突然看切的几换，就是切的切几个镜头哈， 嗯嗯嗯， 因为我对舞蹈真的是不那么不了解， 嗯嗯， 但是看到那个这个舞蹈演员们在台上绽放着笑容，那个大的动作，然后挥洒期间，你一下就被感染了，你知道吗？ 其实 就是很享受的感觉。 对，这个其实真的就是舞蹈的魅力。你有的时候会觉得，你坐在那儿想，会觉得舞剧有什么可以看的？ 都没个 声儿，就是一群人在那跳。但是当你真的走进剧场，你去看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动作、那种张力，他会带给你的那种艺术冲击感，绝对不是你想象得出来的。 就是演员们非常享受，所以他让你陶醉其中啊。 嗯、 这些舞剧其实挺值得关注的。 对， 再来关注由音乐剧大师安德鲁·韦伯创作的音乐剧《周日恋曲》中文版北京站日前开票啊，那么将于2018年7月11号到15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时，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展出万上风景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好， 刚才你不是说要去上帝吗？ 哦哦哦， A 乐乐说，我天天从房山开车到上帝，现在还在这儿堵着呢。 哎呀， 你来吗？ 哎，那我就给你连个线就好了，好吧？来来来来来，还有很多朋友啊，在跟我们说一说他们的这个跟自行车的故事。 对 ，I'm afraid 说了啊，我小时候啊，骑车在暗恋的女孩面前准备耍个帅 哦，炫技， 来个大撒把， 哎、 结果啊，真的是大撒把了，摔了个狗吃什么东西啊，然后那个后来呢还是那个女孩把我扶起来的，真的是羞愧死了哟、啊、 倒是挺有爱心的。 哎呀，这个说这也算成功了嘛， 你应该庆幸没有碰着他。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刚才那个说从车座上掉下来那姑娘说、嗯、那可不，男孩骑出了好几百米才意识到，回头还找呢。哎、嗯、你坐地上干嘛呀？废话，我坐地上干嘛呀？ 哦，就是那个男朋友把自己给 就是车座的 给扔了，那个是吧？ 对对对，还问我你坐地上干嘛？ 花开花落说了，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是在这儿互动吗？直接发就可以吗？对，我们已经看到您的信息了，您这已经加上了啊。 嗯，简体猫也没见过啊，头回来的朋友。小时候干爹骑车带我去买东西，我坐后架子上，到了副食店，干爹居然就给我忘了，一片腿就给我糊了下去了。 所以你看，要不说是干爹吗？ 啊，这下车的时候有点危险。 是啊，阿赖，这个还有一位叫阿赖就说了啊，98年那会儿啊，中学我们班都骑自行车上下学。 是是是， 那年好像是世界杯，我们一群男生中午放学一起骑车，一边聊天聊球，我看见前面有个勾，我就跟他们喊 go go go， 让他们回头跟我唱 olé olé olé，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嗯， 哎呦喂， 好， 说话不全也是着急的。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进段广告。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七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步骑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 5月24至27日 Music 北京，北京国际乐器展，汇八方领袖，聚四海芳华，全球乐器的盛会，三元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10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酣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看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这个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吧。 首先来说说咱们北京。北京最近两天呢，应该说是31度以上的这种气温就比较多起来了，因为昨天达到了31度到32度，今天预报的是31度，明天还是31度，到了周六是报到了30度，所以这几天啊气温相对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这种气温呢，对于在北京这个季节来说，应该是一个正常的气温了，而且并不算特别高，因为进入到五月下旬啊，北京历史上的像35度这以上的高温天气都已经说算是正常的一个温度了。因为历史上最高气温像2014年最高气温是达到了41.1度，那是5月29号出现的。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气温稍高一些，那出门你要注意做好防晒，因为现在这个气温虽然是偏高了一点，但并不是特别的高，主要是紫外线照射强度比较强，出门打个伞也就是足够了。因为现在相对湿度还是比较小的，并没有这个那种明显的闷热天气，所以啊只要有点阴凉就会感觉是凉快的。那除了咱们北京之外呢，周边的像石家庄啊、天津啊，这两天气温都比北京要高一些。像今天石家庄和天津都报到最高气温报到了33度，他们还要持续2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呢气温就要有所回落了。这跟北京的情况呢大体是相同，因为在这个明天以后会有一个低压天气系统在这个蒙古国要生成了，生成之后呢要给这个华北特别是北部地区会带来一些个午后的到傍晚这一段时间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你像咱们北京周六就会 午后到傍晚报的是阵雨天气，然后周日也是这样。所以啊，北京周边的情况基本上是好天，但是呢午后的气温比较高，然后周六周日呢午后到傍晚还会有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对于出行来说，对于旅游来说，影响倒并不是太大，因为阵雨它的持续性比较短。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再见。 嗯，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东四环四方桥、大郊亭桥、四惠桥以北以上路段呢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候车注意避让。还有在东五环平房桥到五元桥南向北，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西三环丰益桥到苏州桥南向北，还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南向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贸桥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今天在这样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里，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自行车的记忆。你有没有瞬间想要从车里出来，或者是放下手里的家务活出来骑一趟自行车的感觉呢？哎，其实我觉得这种、你说这种天啊是有点热，去北京周边哪个地方骑自行车比较好？南海子公园怎么样？ 可以，就早上起来还能骑 啊，早上起来、 哎、早晚都还可以。那、实际上北京骑车最好，就比如百里画廊。 对，那个地方是最漂亮的，对。 骑的时候， 哎， 南海子它里边不一定让自行车进去吧？ 嗯， 反正那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不让自行车进， 不让自行车进。 对对，因为都很多，大家都在跑步啊锻炼、你骑车就很危险嘛。 等着咱们那自行车道建好了吧？来看看大家的自行车的故事都有什么样子的啊？花开花落说了啊，我印象特别深，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姐姐骑自行车带着我上学，在下一个大土坡的时候，车子就特别快，我从自行车上掉下来了，摔在了一片麦地里，然后姐姐居然没发现，等我从麦地里起来才发现，姐姐已经走远了。 啊、那这么看呢，就知道她为什么嫁给那男朋友了。刚才 什么男朋友？ 不是吧？那女朋友掉地下了，她还回个头。 啊啊啊啊！ 太值得嫁老公。你看姐姐这个都不知道走了。 到家才发现，哎呀，我妹掉在哪疙瘩呢？ 哎呀，好，然后说今天去扔得很顺利啊！ 我的个妈呀！啊， 来看 辉子说啊，上学骑的自行车二八大件的，前后那个瓦圈呢没有，一下雨呢甩一身泥呀，没有车闸，都是用脚， 对，就是那种叫 啊， 就是不是用。没有车闸，不是那种倒着闸的吗？倒闸吗？ 像把俩脚放地下， 就全靠腿撑啊！ 您这车要么修修吧？ 您是不是原来一米八，后来到一米七了呀？ 有点影响吧，反正斜着有影响。干什么呀？这是闸是必须得有的啊！ 对啊，再来看看啊，普利说，初中啊和妹妹一起骑自行车放学回家，骑得很快。我的围巾绞在前车车闸里了， 你看看， 后轮子瞬间就飞起来了。当时也没觉得害怕呀。还有一次，三个好朋友手拉着手骑车，就耍帅啊。结果有一个车把一弯，把我们三个就一起带向了旁边的木材厂。 哎呦， 然后并排倒在木头上，然后三个人还笑呢，在那儿，哎呀，说二十年想起来了，还忍不住笑。 你看， 当年的那些 是 痛并快乐着的回忆。 对于您自己来说，可能并。不一定怎么着吧，家里人他肯定想， 这熊孩子，来看看 张月超啊，你们刚才说后厂村路了吧？那里确实毒，超级毒，因为那边科技公司偏多，所以我觉得妨碍中国科技发展的一大主要因素就是后厂村路堵车。你这个帽子扣的也是有点大吧？ 所以你看啊，不处理不解决都不行了啊！再来说一下，一位叫李勇的朋友说，他是这样说的。我上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号称校花的同学，他和我回家顺路，然后有一段时间他非让我骑车接送他，他说他自己车坏了，就这样持续了一个礼拜，我就纳闷他是不是懒，所以骗我当苦力啊，所以我就把后车架子给拆了，告诉他我车也坏了，他还是校花呢，那么懒，你们说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你做得好。 不是，我就想我看完你这条微信，我就想问哥们儿，你头像里的那个姑娘你是怎么骗到手的？就以你这个智商， 不是，那肯定是被人家追到手了呗。 什么？不是什么？就是 女方追的他呀。 哦， 明白了吧？ 就从小，我估计这哥们儿， 那个女方已经是在追他了。 不是不是，我估计啊，这哥们儿，你看身高应该在一米八三八五左右，身高，体型匀称，身材魁梧。 不是，你先问问这是不是他本人吧？ 啊，是好。所以应该从小就受女同学的喜爱。 王书鹏 啊， 我被自行车撞过。 哎呦。 我跟自行车没什么好印象，但支持自行车低碳环保。这是头一位啊，说被自行车撞过的朋友。 哎，来看一下啊，安说了，哎呦，说起自行车，那可算得上是一部血泪史了。现在身上还有那磕的伤痕呢，不过也因为自行车把我锻炼成了女汉子。初中的时候车链子掉了，男生在旁边起哄不帮我，我挽起袖子自己修好，把那帮男生都给惊呆了。从那以后，就往女汉子的路上。越走越远了，你看看、 哎，我怎么觉得当时的这个上学的男生都有点傻呢？就是， 对，我也觉得，就是不是在那个年龄段？ 现在咱们肯定对不对？ 对，立马出手。什么？你车链子坏了，这车链子修不好， 打起来了，为什么都要修？ 你这链子修不好，你只能坐我的车走回去啊！ 感觉这是另一种对女生的担忧，哎、觉得陷入了险境。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和自行车的故事。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哎，你看，说说旅游方面 啊，有一位听众喜极而泣还跟我们说呢，南海子里边不让自行车进。 你看这些大的公园，人家现在都有安全考虑。哎，其实以后是不是可以专门建一自行车公园？ 对，就是 不许走道。 你比如说，人其他一些地方都会有专门的那个沿着河有那个自行车道， 有， 对吧？ 那个，但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沿着通惠河骑自行车来咱单位，只不过发现这个路根本骑不通， 缺少自行车专用的道路。 对对对，就是即便上面有一些路是沿着河有路的，但是要么要骑着就断了，要不然就是路面坑坑洼洼，非常不平。我其实特别想就沿着河骑个自行车，早上尤其三四月份多舒服呀，我建议 慢慢来， 把通惠河两岸能不能修条自行车道。这样真的我觉得可以，很多人 会享受这个时光，反而汽车可能会更少了呗。 来来来，说一说旅游方面的其他消息啊。 哪儿还没说消息呢 啊， 6月9号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呢，全国将有3700多项文化活动同步开展。这是一个重点的推介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 文化部和旅游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王晨阳介绍说，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6月9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遗产日前后将集中开展系列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到时候呢，全国将有包括全国非遗曲艺周、非遗公开课、非遗影像展在内的3700多项活动同步展开，将全面展示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新成果，全面展现非遗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紧密相连的新气象。 那我们再来说说国企开放日，设155条线路首次走进一带一路国家啊。第三届首都国企开放日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市国资委介绍说呢，今年首都国企开放日总共开放了线路达到155条，比去年多了23条，并且首次开设了两条国外的线路。 开放日将从6月10号14点30分启动，启动仪式地点定于北京电控牡丹集团。 哇， 活动以这个集团怎么？ 牡丹集团就是很有故事怀念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对对，做电视机啊什么的。 还有那个，他说活动以40年峥嵘岁月新时代再谱新篇为主题，充分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首都国企的巨大变迁和辉煌成就啊。 截至目前呢，已经有76家企业报名了国企开放日，其中市属企业41家，中央在京企业15家，区国资委隶属企业20家，开放线路总共达到155条。那么这个22条外部线路，一条境外线路是我国香港，还有两条国外线路是南非和匈牙利。有意思。 对，还有今年57条新开线路是首次跟市民见面，比如说首钢京唐公司厂区、经济曹建投公司，还有北京控股集团的足球俱乐部，还有京能集团所属的京煤集团北戴河劳模文化家园、首创集团朗园创意产业园、北京铜牛电影产业园等等。 这个155条线路啊非常有意思，过半的线路和大家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北京一清食品集团将邀请市民自己动手啊烤制私人定制的毅力面包。畅饮北冰洋汽水，哇，好想去观看吃冰激凌喝汽水大赛。一起领略美食童话乐园嘉年华。您还可以带着孩子到北京野生动物园，乘坐小火车参观自驾游览区，参观这个马达加斯加丛林以及奇趣动物乐园。 跟大家说一下参加的方式啊，您可以通过市国资委官方微信，叫国资京京，北京的京啊，国资京京。这个名取的一点都不像国资委取的， 很可爱。 国资京京啊，非常可爱。就是国资京京的叫首都国企开放日专栏，以及千龙网独家运营的活动官网，报名和咨询。 那国资京京挺好的， 对对对， 国资委两个字，北京的京，京京， 对对对， 它会有那个专栏。这个挺有意思。其实你了解一下国企的发展，因为刚才我为什么那么震惊呢？很久没有听到牡丹集团了， 是、 我以为发生了什么情况啊，但是挺好。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说一说跟自行车的那些故事，你有没有学不会呢？ 大家喜欢你的痛苦，我都心疼，想为你解决。摊开了眼睛，握你手，想飞奔往前。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够真心会超越时间，多付出也多了喜悦，让幸福蔓延。总是学不会再聪明， 自我保护，必要时候彰显善意谎言，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现实面，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 我发现要喜欢 歌老说话， 哎，对， 就老约，哎，我还说。你这声怎么变这味儿了？ 是的，是这样。来说一位叫汪汪的朋友，他说了自己的惨痛经历。 老这样可能干不长了。 他说自行车这种惨痛的经历啊，小时候坐舅舅的老二八，我就坐在前面的横梁上，那个闸不是就在这个把手上吗？我就不止一次被夹过手。于是姥姥非常愤怒，姥姥就不让舅舅接我了，换姨姨。接我，结果呢，我就坐在了后座上睡着了，脚被后轱辘给绞了不止一次，于是我就哭了，我就想说我要自己学自行车，我不需要任何人接我上下学，真的， 真是， 哎， 置诸死地而后生。 哎，我估计你舅舅和你姨姨应该是故意的，因为他们都不太想去接你上下学。 但是那个捏闸是这样，你手不要放在那缝隙里 啊， 你要放在它有连接的地方，你要抓住那个位置 啊。对，就是放在对那个车把的那个两边是吧？嗯， 对， 不要放在那个车闸那个地方。 对， 来， 胡宇从小和发小从南三环到长安街骑车上学， 嗯， 发小骑的车很特别， 嗯， 是实心车胎 哦。 而且 实心车够牛的，这不就是 现在有 跟现在那个共享单车都是 实心的。而且那个时候的北京每天都是北风转南风，去也顶风，是回来也顶风。实心车胎颠一下可够可以。 对，还有一位东说，我是新老听众，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看到您了啊，您可以以后常常跟我们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了 啊。说到刚才咱们提到那个球赛，鹿岛鹿角对的是那个 天津权健， 嗯，这不王申说了，权健的对手鹿岛鹿角在16年世俱杯的这决赛把皇马拖进了加时，但他没有当时那么强了。 嗯，对，埃尔克森这可是绝对的专业啊。 哦， 好，再来说一说其他朋友们的。默克说了，上大学的时候在合肥，那个时候就喜欢上了自行车，生活费1000块钱，就花800买了一辆二手山地车，然后骑行去南京、宁波、环舟山等等，后来打算毕业骑行川藏，最后上班了，就再也没有骑行旅行了。我，哎，他 不容易， 他把这辆自行车现在还已经落满了尘埃，然后这个说他的名字叫彩虹。哇， 彩虹没有挡泥板。 我觉得你看啊，今天我们已经互动了一下话题，你也拍了一下你这个老搭档老伙伴，你完全可以把他的灰尘擦一擦，再重新骑起来，对不对？ 但不用飞去那么远啊，你就去趟西三旗就得了。 对，你去川藏是吧？你就没法互动。 这个 Z 最逗了，我一直很纳闷儿，我接触过的女生都说会骑自行车，结果就是会直行，不会拐弯。等到拐弯说啊，就摔了。 你会发现啊，女生一般在方向感上是有点，比如说女生有的她开车挺好，但是她不会倒车。就倒车他就是， 原来我们有个同事，但是现在同事不这样了，倒车的时候得仨人四个人看着。 哦，谁呀？ 差点就说出来。 谁嘛？是佳佳吗？ 不是、跟你不熟的一人。 哦， 确实是女士。 哦，现在是领导了吗？ 我得忍住。 再来看一下格林先生，还有映日荷花，我们都看到了啊，格林先生映日荷花啊。 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给大家说一段奇闻异事。 嗯，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要为您播出系列节目《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的第11期节目，和您来介绍一下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应向哪里申请开具。 企业和个人向主管其所得税的县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具体而言，北京是直辖市，不设县一级行政机构，因此申请人应向各区的国税局、地税局的办税服务厅提交申请。 中国居民企业的境内外分支机构应当通过其总机构向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合伙企业应当以其中国居民合伙人作为申请人，向中国居民合伙人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这期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中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的相关内容。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好，来观看，来了解一组奇闻异事啊，说一说什么呢？ 首先说假期临近啊，德国的这个德景机场严查逃学家庭， 哦， 太有意思了。有些家长为了带孩子出去旅游吧，帮孩子向老师撒谎 啊， 还干脆允许孩子旷课。 哦， 这种做法在德国后果可能是比较严重的。 嗯， 像德国巴伐利亚州学校定于22号开始放假。 嗯， 机场警察在假期开始前两天就要严查家长是否随时随意啊。带这个学生逃学度假啊，为了自己走得快，孩子你也别念了。 对，警方在巴伐利亚州的三个机场，仅21天就拦截了大约20户家庭。 我的个妈！ 这些家庭没能按警方要求出示校方允许学生离校的证明，警方因而向当地教育部门报告了情况。那这些父母有2周时间向教育部门解释为什么让子女旷课，如果理由不充分，每户家庭面临最高可以达1000欧元，大概7498元人民币的罚款。 嗯， 哦， 依据德国的法律呢，家长有义务确保子女不要无故缺课，否则就面临处罚。啊，具体处罚措施由各州决定。尽管如此呢，常有家长在假期开始前几天就让孩子旷课出游，以避开节日出行高峰或者节省路费。 哦， 啊，我以为德国人都是很严谨的。 对，是， 看来只有警察是。咱们这儿还有一真正的也是奇闻异事。 什么事儿？ 你看念了那么多，都是因为自行车恋爱成功的。 对对对， 我这儿有一个因为自行车恋爱失败的。 哦，您给说一说怎么回事？ 难受的李小胖，大二那年， 嗯， 我恋爱了。 哦， 有一天他骑了一辆自行车要送我回家， 嗯， 我说我坐后面吧。 哦， 他说坐前面吧。 嗯， 我就害羞的坐在前面大梁上。 哦， 骑了一会儿，他问我。 嗯， 你多重啊？ 嗯， 我说100斤吧。 哦， 他就说了，我妹也100，骑起来没这么费劲儿啊。其实那会儿我120斤了。 好， 后来我们就分手了，因为他嫌我胖。 这男孩分就分吧，是不是？哪有这样的？ 我觉得最可爱的是他最后一句，哼，他嫌我胖。 是， 哼，那您是不老轻啊， 小样，给你把大梁压断了。看一下映日荷花，人也说了，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刚刚谈恋爱，有一次呢跟男友去看电影，我坐在男友自行车后架上，由于我的个子比较高，腿也很长，所以出发一会儿我就提腿啊，他腿长不是老搭了地上吗？就想让脚蹬在后车轮外侧的那个横梁的颠上啊，你知道吗？ 哦，这 出去那一块，可就这一蹬，只听咔嚓咔嚓咔嚓，我的裤腿、布鞋、后帮连后跟都绞在一块车条内了。 哎呦！ 男朋友马上就下来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但是当时旁边有几个男生在看着我们，我出于羞涩，我就说没事儿，你继续走吧。其实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脚后跟在流血了。大概15分钟以后，我们到了电影院，坐定后影片开始。但是这个时候，我的脚流的血已经浸湿了我的布鞋。我提出来，不看了吧。男生送我回家后发现了我的伤情，立刻送往医院。结果你知道怎么着？缝了10几针。 哎呦！ 说你当时你看这件事儿，说铭记在心，以至于从来没让我的孩子坐过自行车。 吃一堑长一智， 哎，好，真的是。哦， 这个男生后来怎么样了呢？这时间真的不太够了。 嗯，再来看看，还有一位无状态说啊，我女朋友跟我说，小时候她妈妈骑自行车带她，然后呢有一个上坡，她的脚在车轱辘里了，当时她也没叫，她妈妈也没发现，后来她妈妈觉得蹬不动了，就站起来蹬，后来才知道脚给塞进去了。 这个 我天 哪，是段子吧？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女朋友叫铁锤吧。 是，你别逗我们啊，今天这